前当年从王之来到渤海，小贩奴洗干过面朵，到来这位女金花官家一款待，有谁知这暗地早有安排，他传承我想不过把心腹来改，为臣我破口满舌无换来二十里见藩王山河第二派。